小碗小雅轩 Cappuccino 卡布奇诺啊，这种咖啡喝多了可是会胖的。作为一个实力派的胖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跟胖做过斗争吗？好难啊。就像有一个姑娘每天晚上不吃饭，天天往健身房跑，每天运动大量锻炼，一个月下来一称体重发现，我怎么一斤都没有少呢？结果很伤心，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，就跑去喝酒买醉，还被警察送回了家。周末的时候放轻松，放过自己。这首歌欧汉声，想归想。 是月亮，吃小吃一点在异乡，跟时间打仗，装哭往前闯，比赛谁难力强。酒红的阳台，昏暗的远方，想老家得翻过几座山，想爱上不凡，你相信月光，有梦问题是怎样兑换。想归想，成功没那么简单，想念家只剩手机响。想归想，路走了一半怎么能归乡，是不是这样。 7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这里群山巍峨，夜水萦绕，夜如竹阁，掩映其中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；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民福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民福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上远方，爱生活，在上个月的地里地落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的，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有一个警察，这真是把我乐坏了。这个警察呢，刚刚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了一个案子，一个大厦遭了小偷，上级就跟他说，给我把所有的出口都封起来。没过一小会儿，这个警察就跑去跟上级说，不好了，小偷还是跑了。上级就很生气啊，我不是跟你说把所有的出口都封起来吗？这个小偷是怎么跑的？警察说，他从入口跑的。好可爱的警察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江美琪，我爱夏卡尔。 蓝蓝星空让我想起夏卡尔，恋爱的人总是浮在真实般空中，虚无无度的忘情让我紧紧就认真，连空气都在温柔的锁。我的爱情，爱情看我乱跑，我唱了歌，歌给了我美好期待着。你在哪里呢？我依然在那个城市闪风，沙漠上在真正趴在窗口，是划过我眼前，恋爱了。你还没来，我一个人就悄悄地解闷。你还没来，我一个人等着下班花色。许多这个人是我没爱情，怎么忽然沦为我？又笑开了。你在哪里呢？我在那座城市山峰，沙漠上走。

7155 56301399-4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听到这首歌《娃娃脸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刚看到说有一个阿姨姓高，高阿姨跟隔壁邻居呢就在门口聊天，这个一阵大风吹过来，啪了一下她家门就关上了，钥匙也没拿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她家里的猫咪灵机一动，就跳上他们家门上的门把手，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的重量把门打开了，为主人解了围啊，这不用请开锁的公司了，太棒了。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养猫千日用猫一时啊，对不对？陈嘉桦三十啊。 一生我爱你，结果与平淡，每度浪迹后有过 喧闹，还有挥之不去的疲劳，只有那些喜悦还忘不掉，连负面的本蜡烛绕啊绕，梦依然在路上，路却模糊了，还是人总好逸恶劳。哎呀哎呀，真的老了吗？哎呀哎呀，觉得累了吗？抱紧身边的他，幸福一个家，把梦酿成姜醋茶，是幸福吧，梦浮华，还是自己太懒散了？人生才三十啊，还没有白头发，怎么梦想却皱巴巴？不忘那些初衷啊，你看见春写以为自己高的吧，人生才三十啊，不用去的步伐，转个身后再继续吧。在出发， 承认。

有出体验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请问姑娘留言说，什么是不成比例的事情啊？曾经看到过这个节目一个场景，这节目先是粉丝代表要表白他们喜欢的偶像歌手，接着呢集体大合唱这个歌手的串烧作品歌曲。他说那家伙呀，堪称史上走调走的最多的一次合唱，场面一度尴尬到恍恍惚惚，那爱偶像的心和自己唱功是完全不成比例的。哎，不过那偶像歌手说，我能理解啦，我的唱功跟我的收入也是不成比例的呢。那接下来这位你将听到的歌手，他的颜值肯定高，但是唱功呢，合不合他的颜值成比例，还是一件有争议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的事儿。吴亦凡，从此以后。 夕阳的背后，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，回家的归途，有谁在默默等候，想给你快乐，不懂怎么温柔，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，哪怕一秒也足够。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，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。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，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。只想你快乐，哪怕不是因为我，不用难过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愿意为你守候。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，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。从此以后不要为我留恋今后好过，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。可惜等到故事的最后，是风吹潮起潮落。从此以后再找不到那心动，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。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，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。从此以后我会记得人海尽头，那个你我曾经勇敢爱过，直到剩下我一个人默默唱着寂寞，失去后珍惜我们懂了。夕阳的背后，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，回家的归途，有谁在默默等候。

阿妹张惠妹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宁路，我是雪雷。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我们要的还是挺多的，是吧？我们要房子车子票子，是吧？我们要未来的美好有希望的生活，是吧？但是想要的不一定就能得到呀，现实残酷极了，现实和梦想那都是距离太远，而且我们经常需要干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情，是吧？周末的时光，不管此时此刻的你是跟我一样不想要的在加班，还是怎样，都希望你能够有价值的过好每一时刻。因为现在此时此刻，等过十年之后再往前看，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。同时也希望你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曹格，天使嫉妒的生活。 真的是你都别说，彩虹正在消失，我们赶快捕捉以后的，以后再说。你安静的眼神也有一种节奏。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，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， 就是那么爱你，什么都想为你，爱是一种毒瘾，正在发作。你知道我爱你，会爱到很久，请你不必急着说，想说，连天使都嫉妒的生活。真的什么都别说，是沟通几个呼吸就够，说什么都嫌太多，把现在的画面留到老的时候。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， 多年里感觉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， 就是那么爱你，什么都想为你，爱是一种毒瘾，正在发作。你知道我爱你，会爱到很久，请你不必急着说，享受，连天使都惧怕。 是各自人海，我会在人海地带等着潮汐更改，送你回来。你走路姿态，微笑的神态，想你是怎么错过了真爱。 现在是8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3D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恒业金堂5/9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5/9金 N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奔驰智达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巨大浪迹天涯来求挂好离家。

music star， 我双脚大声动，让节奏大声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和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没法设计都是真人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什么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泻，得一种幻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o 一根 roll and rock， 一根 roll and roll， 一听到 music start，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哦，跟着我走，真的自由，真的自由，慢慢的大声。我双脚开始动，双脚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一直 roll and rock， 一直 roll and roll， 一直 roll music start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单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， 跟着我放松，跟着我放松。 现在是8:43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2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郑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现在该往哪里去？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飘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她回去。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飘哭泣，别用我的爱暖你的那个心里。我不要不要悲伤，我不要不要哭泣，我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。我不要不要悲伤，我不要不要哭泣，我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。在那盏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。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现在该往哪里去？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那个心里。我不要不要悲伤，我不要不要哭泣，我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。我不要不要悲伤，我不要不要哭泣，在这夜里妈妈还在等你。 路灯下的小姑娘，这里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路上唠唠嗑啊。今天说一说不成比例的事情。西子留言说，父母对你的爱和你给父母的回报是不成比例的，不信。其实我觉得这么说也不对啊，很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心的体会是，父母对你的爱是唯一一种世界上不需要你回报的爱。成龙语，一如年少模样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敢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，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情烈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世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没牵肠，难以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，你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群戟出豪情破星光，一如原谅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觅几句爱人留绵长，多少凉薄世态可。 旧蝶窗，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往事，尽冷眼眉浅尝，难以疏谈，难再得舍，难释秋而梦。 海边，海风吹过你的身边，变成一种想念，在我的世界盘旋。天空已经哭了几遍，我才渐渐明白，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。 你